那么我们看来看几个例子。那么调度三呢，是一个并发调度，它的优先图呢构造起来呢有两个标点，是五 T 一和十二 T 二，而且它只有一个有性别 T 一等 T 二。由于没有环呢，因此调度三它等价于穿行调度 T 一等 T 三。